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一面倒数第二行当中看起，我们将文念一段对对地方。是以地藏此主偏向幽冥界内，以同体慈悲借借救援而为爱，释迦文佛特身忉利天中，报圣母恩德，纯纯付诸以平生。今向佛法中，令向佛法中，现少水少花，并说忧途之苦，必从大事前，能一战一礼，邪蒙圣地之欢，功莫惊也，一破亮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说本经的缘起。轮观前面这个小序写得非常好，段落层次清清楚楚，从发界的根源一直讲到这一部经的缘起。因为前面一段叙述六道的由来，六道是众生迷的深，造的业广，果报很苦，这个事宜两个字就是指这段事情啊。正因为这个缘故，地藏菩萨发大慈悲心呐，这个地方称为慈王，这是对于慈悲称赞到基础了。意思就是说，诸佛菩萨慈悲，地藏菩萨比他们更慈悲，慈悲中之王啊。何以见得呢？是偏向幽冥界内。特别在最苦众生的这个地区，他去教化啊，以同体慈悲借借救援啊，这个借借就是无量界，永远没有止境的。这一点诸位同修已经不是初学了，我们一定要晓得，任何一尊诸佛如来，任何菩萨到地狱去教化众生，都称地藏菩萨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才真正 体会到是法门平等啊，万法一如。如果在现在现前这个时代，任何佛菩萨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做佛，名号都要叫释迦牟尼。啊，不能用其他的名号。啊，诸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因众生根性不同而建立的。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在此时此处成佛要叫释迦牟尼呢？此时此处的众生没有慈悲心，自私自利，不知道爱护众生，不晓得敬爱别人，所以名号要用释迦。释迦是能忍，能仁慈，待人接物，是这么个意思啊。此时此处的众生心不清净，作恶到了极处了，所以用摩尼。摩尼意思是极尽，所以名号是因众生而建立的。啊，不是菩萨，哎，我喜欢这个名号，没有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名号是度众生的呀，度此时此处众生。那么你就晓得了，任何人到地狱去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啊，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我们如果发愿到地狱度众生，也是地藏分身。在在处处显示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不但理上是一体，事上也是一体。啊，大经里面常讲迷悟啊，诸佛菩萨悟就是悟这个事情，一切凡夫迷也是迷这个事情，而这桩事情没有迷悟啊，理没有迷悟，事也没有迷悟，迷悟在人呢。那我们对这个赞叹的意思就明白了。啊，这是特别的悲怨，啊，不忍心看到众生苦。见到众生苦，就得想办法去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地藏是偏向幽冥界内。那我们要问，地藏菩萨在幽冥界内度化众生，人间来不来呢？幽冥指的是地狱道啊，其他道有没有呢？是，幽冥界内呀，都这样慈悲了，其他界内哪有不道的道理？啊，就全都包括了啊！啊，菩萨无处不现身呢，无时不现身呢。时时刻刻在我们周边呢，我们是肉眼凡夫不认识啊，辜负佛菩萨的恩德， 这个是真的。从哪些地方能见到呢？如果从显著的佛菩萨的形象，你见到佛菩萨的形象，佛菩萨就在啊。你看到佛菩萨的经典，佛菩萨也在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别人劝你善，劝你行善，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实现？如果我们自己的机缘成熟了，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敏感敏应。我们的机缘成熟，确实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如果不是机缘成熟，你怎么会遇到殊胜的缘分？现在人讲机会，你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学佛机缘？从这些地方呢，就知道啊，语言成熟了。而佛菩萨感应，实在讲呢，是不可思议的。往往感应呢，所以是佛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加持在一个人身上，给你说几句话，时间只有几分几秒钟啊，那个几句话，实在讲说话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来的，那是佛加持啊。这种情形，讲经的法师大德，这个感触特别明显。你像过去地仙老法师讲圆觉经，那个时候有姜维农居士、蒋维桥居士，这都是民国初年在家学佛接触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听经，一面听呢写笔记，把老和尚写的东西记下来，有好几个人记下来，说交给姜维农居士整理，以后不是出版一本书吗？圆觉经清文记，你们看看那个序文，他们整理出来之后送给地仙老法师看，地仙老师看，这好啊，这是我讲的吗？他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讲台上佛力加持，他说出来自己都不晓得，这真的一点不假的。我跟大家讲的话也都是真实话。我上台讲经这么多年，我讲的真的不知道。讲完之后你问我讲什么，不晓得。讲经之前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佛力加持。那在讲台上，我们在讲台上两个小时，绝不是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加持，不可能有这个现象，在当中几分钟的加持， 啊，顶多不过十几分钟的价值，时间都不长啊，所以大众听得欢喜啊，不是我有能力啊，是大家机缘成熟啊，佛力加持啊，每一个讲经说法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才晓得日常生活当中有人碰到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遇到人给我们讲几句话，我们听了豁然贯通了，佛力加持啊！你要不相信再问你怎么会讲出这个话，他也不晓得，所以才知道啊，诸佛如来常在我们周边啊，慈悲到基础啊，啊，他们是以同体慈悲也，我们哪里晓得同体啊，我们只知道自己功高我慢啊，总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啊，尤其是出家啊，从前人说啊，方袍大袖子一穿，这方袍大袖指海清呢，就比人高一等了啊，高到哪里去呢？高到三途卧道去了。不是德高啊，是你造的业高啊，你造的业比人高啊。啊，诸位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啊，你增长烦恼啊，啊，瞧不起别人呢。啊，出家人，别人尊重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特别是在华严，华严是根本法轮。你们看看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诸佛如来的化身，个个谦虚啊，尊重别人啊。清凉大师在课判里面，你看那个课题。千级推人啊，谦虚自己，推动别人，这是教我们的这么多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这表现的这样的，让我们有个深刻的印象，自己要谦虚。我们读释迦方志，读释迦谱啊，这个是古时候古人给释迦牟尼佛写的传记，在大藏经里面，你一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为人啊，对于一个微贱的平民，世尊对他都很尊重啊，不敢轻慢的啊，遇到人家有困难立刻起来就去帮助他啊。老太太眼睛花了，穿针穿不上，释迦牟尼佛看到了，立刻借助帮他穿针，哪有轻慢人的道理啊。就学佛学的越学脾气越大，越学脾气越怪，越学越傲慢，错了，那是往地狱去了。所以我们要留意看看佛菩萨的行仪， 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处世待人接物。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大用无方啊，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学不得的。人家的智慧，人家的造作，完全是高度智慧的表现，决定利益众生啊，是让众生得利益了。我们没有智慧，学人家那个样子，学的不像，做出来之后啊，让众生误会，让众生生烦恼，这就错了啊。所以你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你看佛菩萨应付这些众生，应付社会多么灵活，多么活泼啊，在在处处令人欢喜啊，开放开放叫人欢喜，保守保守的叫人欢喜啊。那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保守呢？他知道关机呀。我们今天很糟糕，对开放的人我们保守，还也叫他讨厌，对保守的人我们开放也叫他不耐烦，我们用错了。人家用的是恰到好处，我们不会用。为什么不会用？没有智慧啊，只晓得学了个模样，不知道那个模样该在什么地方表演，表演错了地方。这是真正是叹活容易啊。所以当我们智慧没有开怎么办呢？只有跟着老师啊。所以古人亲近善知识啊，有亲近很多年不离开的，什么原因呢？还没有学到这个本事啊，学到这个本事之后才能出师啊，这是我们在古德里面看到的。有人亲近善知识几个月就离开了，他学会了啊，有人二三年离开的，有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离开的啊。这个不离开的里面两种人，一种呢还没有学到，一种已经学到，为了感恩感谢老师啊，报老师之恩，不愿意离开老师啊，依旧亲近老师。这个是表演知恩报恩啊，表演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帮助新来的同学啊，以学长的身份呢，来带领新来的同学，这两个意思。啊，总要细心啊，我们才真正能够学到东西。啊，细心是一桩事情，真诚亲近慈悲是骨干啊，一定要有真诚亲近慈悲心，慈悲心是爱心啊。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护念啊，爱护关怀照顾，这都是慈悲啊，从真心里面流出来啊。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 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战争呢？人为的灾害啊，一定是断绝了。因为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所以才发生许许多多的矛盾，发生误会，发生冲突，全是错误的。这就是迷惑、颠倒。佛经里常讲痴迷，那么痴迷众生多，迷得很深，迷得很重，迷得很广。诸佛菩萨很有耐心地去帮助他，帮助他最主要的帮助他觉悟，其他的帮助都属于枝叶，都属于皮毛啊！帮他觉悟啊，那是根本啊！他要一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啊，就超凡入圣了啊！悟什么呢？悟同体。事出世间一切法，情与无情，同一个法性。法性是体，能现能变。虚空法界，一真庄严，是所现所变。所现所变呢，虽然不同，体是相同的，所以是一个体，这称同体大悲。同体大慈，慈是娱乐，悲是八苦，也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桩事情要怎么做？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的痴迷破了，苦就没有了。他真正觉悟同体了，乐就现前了。这个乐就是经上常讲的大自在呀。我们这个经，一开端世尊放光里面，大圆满大自在，那是真乐。很可惜的，众生迷得深，几个人一闻佛法就觉悟了，不能说没有，但是太少了。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慧能呢？ 慧能以前没听说一个，慧能以后也没有听说有一个，那是听一次就觉悟了。他是在卖柴啊，听人家念金刚经啊，就那么短的时间，他一听他就破迷开悟了。这个细我，我刚刚学佛的时候，这个方老师就劝我，慧能法师学不得，学不到的呀。以后我请进张家大师、李老师也告诉我，不行呢，不能学啊。我们绝对学不到的。因为我最初接触的经典是坛经，就特别喜欢。所以方先生劝我学法相。李老师劝我学净土，劝我读印光大师文钞。他们说的的确是有道理。可是在那个时期，我对于般若对于宗门这些典籍语录，我还是有浓厚的兴趣。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一闻千悟啊？这人少数，太少太少了。大多数的人中下根性，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根性。要接受善知识的诱导，我们跟着他走，随顺他的引导，我们会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这样的人呢，已经就很难找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就是做学生的态度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老师有信心啊，真的《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是你将来正道的根源呢，是修集一切功德之母，母是能生，能生一切真实功德，信心。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善知识没有信心，那你就不必跟他学，为什么呢？浪费光阴。这个善知识纵然是佛菩萨再来，你跟他没用处，你学不到东西。如果这个知识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德行，如果你对他充满了信心，他要讲个一两句好话，你真听懂了接受了，反而你一生受用无穷啊。信心重要啊。你成功失败的关键就在对老师有没有信心。所以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敬仰的、最羡慕的，那这个老师你不要跟他你跟他真的是浪费精神、浪费时间，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选择善友要很慎重。固然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自己还要观察仔细。然后亲近才得大利。你真正想学善知识，没有不肯教的。这个是说真话。方老师、李老师闲谈当中都说的很多，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有传人。他传给谁呢？这样的学生叫可遇不可求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自古以来传人不容易得，他是学生找老师难了，老师找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这都得靠缘分。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代代相传，一脉相承传下来。真正能传法的人，这个记载的不多，还有许许多多善知识一生遇不到传人。他走了，那也就完了。这个太多太多了，所以遇到真正肯接受的人，哪有不全心全力照顾。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亲切十倍都不止啊！这是什么？发生慧命的寄托，比我们世间人传宗接代看重的太多了。你传宗接代是你一家的家族啊，这个传承是续佛慧命的，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怎么不重视？但是可惜，学生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我早年在世界各地方弘法，做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只有一个人，没有助手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台湾去一趟。回台湾，我一定去看李老师。看李老师，我一定会劝请。请他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在外面弘法，有同学，有伴侣，有助手，他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大概我说了十几次，最后一次他听到，他说你替我找学生。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说了，我想想我找不到学生，真找不到。在这个时代，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听话的学生没有啊。那一种阳奉阴违的学生很多， 李老师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亲自听他讲经说法，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50-60万人，最保守的估计。我在台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讲经10年，听众已经达20万人。这个里面有没有学生呢？经常跟随他的，接受他教导的，学习讲经的，也有几十个人呢。这几十人真正能传他的找不到了。现在在台中有周嘉玲居士、徐行明居士2个人，年岁都大了，周嘉玲居士大概也有76、7了，徐行明居士今年71了。底下还有没有传人呢？难说了。所以很不容易。我们要发心，什么人发心？续佛慧命，佛菩萨必定加持他，必定把他当宝贝看待呀！为什么呢？太稀有了。你要发心传法立身，首先要把分别执着卸掉，这是感应里面第一个条件。你有分别执着，佛菩萨想帮助你帮不上啊，那是障碍呀、障碍不在佛边呢、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一边呢、你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起心动念，念念的希求正法救助，念念希求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就相应了。你能发这样的真心，就得诸佛菩萨的感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这里几句话说明了，诸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有严重的障碍，抗拒了佛的慈悲，使佛力对我们加不上，这个抗拒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特别是执着我执，严重的执着我与我所，我任何人不能侵犯，我所有的任何人不能侵犯，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要破除，一定要从四相上下手。我所有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去，都可以享受，你的心量就开了，就不执着了。我享受跟他享受有什么两样呢？他跟我同体嘛。你这么一想开的时候，每个人把我的拿进去，我都很快乐很自在。 先破我所啊，然后才能破我执。啊，从我所有的舍，所以佛法这个菩萨法门呢，第一个叫布施，布施就是你要舍，你能放下，你能够舍得，啊，样样都能舍得，啊，样样都可以与一切众生共享。而不可以独享，啊，也不欢喜独享，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这是我们学习真正讲佛法讲修行呢，头一个叫修这个行呐，佛接触众生是有原则的，啊，这个原则就是四悉檀、四摄法，啊，四悉檀是什么意思？悉是普遍，是中国字的意思，啊，悉檀是繁华后裔，啊，谈是布施啊，啊，谢谈就是辨施啊，啊，无条件的辨施，啊，第一条世界谢谈什么意思呢？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们能不能做到？啊，二四摄法里的第一条，布施啊，施舍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太重要了。重要在哪里呢？破我们坚固的执着，这个坚固就是坚贪，破坚贪啊，一切都能使，外财能使，内财也能使，佛经上讲的内财指的耳目心髓呀，啊，我们这个身体肉体都能布施了，啊，可是你听话你要会听啊，你不要听到哦，佛是这个耳目心髓都可以施了，好了，我就布施器官，我就捐赠掉了，你把你全身的器官通通布施掉了，不是辨施，你只布施几个人，你哪里是辨施啊？你要想到辨施是什么意思啊？我要用我的眼帮助一切众生看，啊，一切众生没看清楚吗？我看清楚了，我这个眼就是布施一切众生啊。我耳啊，帮助一切众生听，一切众生没听清楚，我听清楚。这叫做辨识。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身活在这个世间，为谁呢？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我这个身就全部失了。你每一天穿衣吃饭都是布施啊，为什么照顾这个身体？为了照顾一切众生。佛说话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啊，就你们看经文没看懂啊，我看懂了，我不是啊。啊，你们听没听清楚？我听清楚了，我在转告你们了。不是为我活的，也不是为我家族传宗接代活的，啊，我们是为正法助世，是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而活着的，你就全部是了，啊，内财外财统统是了，这才叫辨识。有一点自私自利，有一点分别执着，就错了，就又迷了，又回头了。特别是初学的阶段，这进进退退，一会儿开放，一会儿收俗，这搞这个，这是正常现象，这个不奇怪。我们今天如是，我们想到诸佛菩萨在因地又何尝不是如是啊，一念觉呢就开了，一念迷了就收缩了啊，这一生当中啊能够有一两次开放很难得了，从来不肯开放啊，居然开放个一两次就很稀有，希望开的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要在这上下功夫，决定不为自己，佛所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就听得懂，世间再聪明的人，再有智慧的人，如果自私自利不肯放下，诸佛如来当面跟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进去，他也听不懂啊。所以我们要接受佛法，先要把心里的障碍去除，然后才不辜负诸佛菩萨永恒无间的在照顾我们，这是借机救援而为爱呀，地藏菩萨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那么再说到本会，释迦文佛特身忉利天宫啊，报圣母恩德，第一章经讲经的因缘很特别，是世尊在他49年教化因缘将要结束圆满的时候，最后一次升忉利天的，所以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公开，为什么呢？他的母亲呢在忉利天宫，这个法会呀是特别为报母恩而开的，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后不久，啊，在世间人眼光上来说，他母亲过世了，啊，这个小孩啊命苦啊，啊，才出生妈妈就没有了，啊，多可怜呐，命苦啊！这世间人的眼光啊，哪里晓得他母亲生了一个佛的儿子，福报太大了。这个世间的福报小，他不能住啊，他要找大福报的地方去享受啊，啊，所以他升忉利天了，就享天福去了。我们世间人看不到，